三只小猪盖房子。猪妈妈有三个孩子。有一天，猪妈妈说：孩子，你们瞧，家里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，你们自个儿去过日子吧。老大离开了家，他走着走着，在路上碰见一个人，扛着一捆稻草。好心人，把您的稻草送给我吧。好啊，我就把稻草送给你。老大拿了稻草，盖了间小草屋，住着倒也挺舒服。一只狼来敲门，小猪小猪，开开门，让我进去坐一坐。 不不，我不能让你进来。 你不开门，我就把你的小草屋吹倒。狼真的吹起来了，呼呼呼，一会儿就把小草屋吹倒了。狼一口就把小猪老大吃掉了。老二离开了家，他走着走着，在路上也碰到一个人，拉着一车树枝。 好心人，把您的树枝送给我吧。 好啊，我就把树枝送给你。老二拿了树枝，盖了间小木屋，住着倒也挺舒服。那只狼来敲门，小猪小猪，开开门，让我进去坐一坐。 不不，我不能让你进来。 你不开门，我就把你的小木屋吹倒。狼真的吹起来了，呼呼呼，一会儿就把小木屋吹倒了。狼一口就把小猪老二吃掉了。老三离开了家，他走着走着，在路上碰到一个人，也拉着车，车上装的是砖头。 好心人，把您的砖头送给我吧。 好啊，我就把砖头送给你。老三拿了砖头，砌了一间小屋子，还在屋顶砌了一个烟囱。还是那只狼，又来敲门。小猪小猪，开开门，让我进去坐一坐。 不不，我不能让你进来。 你不开门，我就把你的砖屋吹倒。呼呼呼，狼使劲吹，吹呀吹呀，可是怎么也吹不倒砖头砌的小屋子。狼说，小猪小猪，我看见树林旁边有块地，种了许多萝卜，明天一早咱们一块儿去挖萝卜吃。 好吧，咱们几点钟去呀？ 六点钟，我来叫你。第二天，小猪五点半就起来了，自个儿跑到树林旁边的地里，挖了一袋子萝卜回家去。到了六点钟，狼来了。小猪小猪，快起来，咱们一块儿挖萝卜去。 小猪说，我早就挖回来了。 狼非常生气，他想，总得想个办法吃掉这只小猪。小猪小猪，我看见树林后面有棵苹果树，明天一早咱们一块儿去摘苹果。 好吧，咱们五点钟去。 第二天，小猪四点钟就起来了，跑到树林后面，爬上苹果树，正在摘苹果呢，狼来了。小猪小猪，你怎么又先来了？苹果的味道怎么样？不错吧？ 小猪心里很害怕。苹果很不错，我给你一个尝尝。 小猪摘下一个苹果，使劲儿一扔， 扔得远远的。他趁狼跑去拾苹果的时候，忽地跳下树来，跑回家里去了。第二天，狼又来了。小猪，小猪，明天咱们一块到镇上玩玩吧，瞧瞧有什么好东西就买回来。咱们几点钟去呀？下午三点钟。第二天，小猪又提前走了。他在镇上转了一圈，买了一只大铁桶回来。走着走着，走到一个小山坡上，看见狼来了，正往小山坡上走来。小猪心里很害怕，怎么办呢？他急忙钻到大铁桶里去。大铁桶从小山坡上滚下来，咕噜咕噜咕噜。狼还以为是什么妖怪来吃它了，吓得转身就跑。狼跑回家去歇了好半天，跑去找小猪。小猪，小猪，我今天碰见一个妖怪，圆圆的身子，黑黑的皮肤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就给它吃了。哈哈哈，那是我买的大铁桶呀，我躲在大铁桶里，从小山坡上滚下来，瞧，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。狼听了，气得乱蹦乱跳。小猪，小猪，我要从你的烟囱爬进你的屋子，把你吃掉。小猪拿了一口大锅，放在烟囱下面，烧了满满的一锅水。狼来了，偷偷地爬上屋顶，钻进烟囱。小猪听见烟囱里沙沙沙的响，连忙打开锅盖，扑通，狼正好跌到大铁锅里去了。小猪马上盖上锅盖，再压上几块大石头，扑嘟扑嘟，小猪把火烧得旺旺的，把水烧得滚烫的，把狼煮得稀烂，晚上就拿狼肉当饭吃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